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，我是韩丽。首先我们来欣赏的是卞晓珍演唱的《泉水叮咚响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李光羲演唱的《祝酒歌》，毛阿敏带出的《思念》，熊青才演唱的《掀起你的盖头来》。 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心不累。来，十月里香春泪，把一身舟举金杯，舒心的酒哟美，千杯万盏也不醉。手捧美酒啊，望北京，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归。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畅饮胜利酒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杯，为了实现自个现代化，愿洒热血汗水。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心皆报备，待到理想挂鸿图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来，咱春来美酒再相会。 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？

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。 像玫瑰花。

来，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像鸟一样不回来。 他去守护唱几个我骑着马儿翻山坡，千里牧场牛羊庄，丰收的庄稼山尽头，我的守护总清愁，遇见你歌声真山河，草原盛开大寨花，花海千万朵，守护唱几个我骑着马儿跨江河，歌声融进泉水里，留得家乡遍地歌，我的守护总清愁，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，站在草原望北京，越唱歌越多，去守护唱几个唱得好金红似火，各族人民跟着党，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，我的守护总清愁，我不觉得光辉暖心窝，红日永远照边疆，歌声永不落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逢博演唱的《雪地摇篮》，蒋大为带出的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，德德玛演唱的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。 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。啊，故乡，众生难忘的地方，为了你的景色更加美好，我愿驻守在风雪的边疆。 的草原，我的家，风吹绿草遍地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儿唱，一湾碧水映晚霞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胡宝善演唱的《我爱着蓝色的海洋》，郁钧剑带出的《风筝》，彭丽媛演唱的《沂蒙山小调》。 希望，想着太 样悠悠飞 好，这个时段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朱重茂演唱的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音乐在旅途。 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，人们经过了他的帐房，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。他那粉红的笑脸像红太阳，他那活泼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仪启动，

唱着歌，还有身边这小花儿歌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李丹阳演唱的《桃花水》，吕继红带出的《小白鹿》，李玲玉演唱的《天竺少女》。 从来我没有停过脚步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叶凡演唱的《家园》，吴彦泽带出的《清江放牌》。

继续来听歌，下面请欣赏温可铮演唱的《嘎达梅林》，梦蝴蝶女子演唱组带出的《青藏高原》，阎维文演唱的《童年的四季》。 槐树娇儿一串又一串，粉绿的颜色真是好看，挂在稚气的墨格格窗下，哦，这是故乡秋里的春天。城东门上有个桂心鹅，都说白了它能中状元，我只顾在荷塘与青蛙玩耍，哦，这是故乡凉爽的夏天。母亲那年头里推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明英演唱的《等到明年这一天》，陈俊华带出的《凤凰飞了》。 只有离别的时刻，才知时光短暂。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，今宵我的歌声永远把你陪伴，你找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 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 才知时光短暂，总有万语千言难诉心中留恋。今宵我的歌声永远伴你陪伴，明朝你的思念也会把我挂牵。 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再见，等到明天的这一天。再见